李香兰主唱的朋友有关淑仪。 早晨早晨，时间来到早上的5:12，你在听着的由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力。今早早有钱佩佩陪伴你。那看看你了，日子就已经来到就是2021年的1月16号了。农历就是12月初4啊，今日嘅气温咧就比起即系上个星期咧就明显地啊觉得系暖咗好多嘅，尤其是今朝早佩佩即系落车嘅时候咧，感受到哇，真系一啲风都冇，而且咧真系觉得咧，如果有啲健壮啲嘅男孩子，可能一件短袖都可能搞得掂，当然佩佩就梗系唔得啦。尤其是朝头早有一阵风，好容易会冷亲嘅，所以咧又唔好掉以轻心，谂住喂十几度咯，应该可以即系着少件。事实上系嘅，因为臃肿咗咁多日咧，可能咧你个背脊咧已经拗到损晒。点解？因为通常穿了很多衣服呢，不知道为什么个背脊特别痕的。同埋因为加上干燥的关系，所以呢啊一不用戴颈巾，一不用即是穿厚厚的衣服呢，就是全部解放晒，咁就好容易冷亲的啦。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3%嘅。哇，跟住呢首歌不知道你仲记唔记得当年黑勤点样演绎的呢？ 近极亲密，深深相印，互信任。月底花间想会意，共喜有缘分。恩爱百般愿比翼，此心一缕共定盟。精神内心快乐无憾，朝晚眷恋共欢聚，天天相见互慰问。立 情如今化烟云，未许再续情份。空有好爱是万千丈，可惜都已尽化痕。似梦，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早经消散，莫再寻。 原唱有谭炳文，咁啊翻唱咧有李克勤，当年咧亦都好多朋友因为咁咧有认识咗呢一首歌曲啊，《旧欢如梦》啊。今日咧带来好多别人的歌，咩意思？可能你听开个版本，未必系嗰位歌手唱嘅版本，即系好似头先嗰首《李香兰》咁，原唱系张学友咁啦。跟住呢一首歌，听前奏你唔会知道系咩歌，但系佢一开口你就会知。 徐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如流傻泪，期望我体恤兼见谅。明晨离别你，路也许孤单得漫长。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来日纵使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来日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都逼不起这宵美丽，亦绝不可是今晚共我唱。临行临别才顿感哀伤的漂亮，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忆漫长。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夕一样，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当某天遇见轻敲你窗，当风声吹乱你构想，可否就控上这张旧模样。 有时候有啲歌咧，我哋听熟咗耳轨咧，起咗一首音乐，你就会知道系咩歌。咁啊，重新翻唱嘅时候咧，好多朋友就好中意咧，就将嗰啲音乐嘅 arrangement 咧就完全去改变。咁啊，有啲啊加咗一啲嘅 jazz 嘅味道啦，有啲咧就可能咧由一首慢歌变为一首快歌咧，有一首快歌咧变为一首慢歌啦。唔同嘅演绎方法，你喜欢边一种咧？带嚟咧有 Miss Chan Chan 嘅呢一首原装正版咧，就系由陈慧娴主唱嘅《千千阙歌》，而家由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角色。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上系清凉，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嘅，晚上风势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大致天晴，明日晚上咧系会显著转冷啊，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仍然系寒冷嘅，下周中后期咧就有雨，室外温16度，相对湿度74%啊。 重新再开始过。 返到你身边，回到那秋天，能有你的每一刻，星请可否停下暂不闪，让我让人重新再开始过，让我让人重新再开始过。 自己演绎翻自己的作品，可能个感觉是特别强烈的。林敏聪主唱的这一首歌原装正版，我们有谭咏麟《最爱的你》。听到首歌回来有五点半钟的新闻简报，跟着我们有这位朋友，哇，唱歌一定不会怀疑，他的名字叫做吕珊。 没干的眼睛张开，这里只得风雨海，就让我对你悄悄说，仍然期待。破紧一刹的精彩，哪怕一生的变改，未让这世界察觉，暗暗地记载。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有错偏不改，无奈又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真不该，说放开怎舍放开，是没法去告诉你说宁愿分开。而在热情渐冷后，你会轻轻挥你手，就让我再次记挂你，再见及再爱。余情未了去又来，回头有错偏不改，无奈又无奈，离别但未放开，分开漂泊再遇，遇上再分开，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晨五点半，香港电台黄庭晶报道新闻。美国财政部在香港警方大规模拘捕民主派人士之后，再向六人实施制裁，包括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游权、中央驻港维护国安公署副处长孙清野、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警务处国安处处长蔡展鹏、 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助理处长简启恩同江学礼，他们在美国的资产将会被冻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香港当局的行动是表明香港自由与民主进程遭受中共根本破坏的又一例子，被制裁的人有份制定、通过或者实施港区国安法。蓬佩奥敦促北京同香港当局立即释放只是出于行使基本法同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权利同自由而被国安法或者其他法律针对的人，并撤销对他们的检控。美方会继续动用所有可行工具追究责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下星期三宣誓就职，当局继续加强保安，预计有25,000名国民警卫军部署到首都华盛顿。国家公园管理局宣布关闭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包括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等的地标，预计在就职典礼之后一日重开。特勤局官员强调不会容许上星期的混乱和非法活动重演。华盛顿特区检察官谢温表示，至今对涉嫌同冲击国会有关的超过275人展开调查，近100人已经被起诉。亚利桑那州检察官向法院提交文件，只有证据显示示威者在冲击国会当日有意捕获和暗杀官员，要求法官批准扣留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当日曾经在副总统彭斯的办公桌上留低警告字条。美联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致电后任副总统贺锦丽，是特朗普政府和即将上任的新政府首次以之联系。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彭斯和贺锦丽当地星期四下午的对话气氛良好，彭斯送上祝贺并提供协助。总统特朗普至今未有同后任总统拜登联系，并表明不会出席拜登的就职典礼，而彭斯就预计会出席。政府表示，由于油麻地和佐敦一带出现多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决定实施小区强制检测。如果大厦出现一宗或以上确诊个案，居民要在今日起的3日内接受检测，涉及大约20个地方。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难以率先掌握私人大厦的住户名单，但会派人跟进后续工作。卫生防护中心估计，当区有较多从事地盘工作的尼泊尔籍人士居住，令到传播风险增加。卫生署署长向新田地街20、22、24和26号发出隔离令，以便进行接触者追踪工作。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可进入或离开受隔离地方，或者将物品带入或者带离开受隔离地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814点，跌17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768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4, 日元 103.89, 瑞士法郎 0.892, 加元 1.274, 人民币 6.48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208, 澳元对美元 0.7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71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6.19 美元，卖出 1826.8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听日夜晚显著转冷，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有情人的眼泪啊，不过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咁啊，我又中意呢个版本。当然啦，你话旧有嘅版本都好好听嘅，但系新嚟呢个版本咧，将佢即系带到呢一首歌咧，另外一种感觉嘅。主唱咧有林忆莲嘅《情人的眼泪》。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搭八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清晨上嚟》啊。今朝早有前辈陪陪伴你嘅。星期六咧，咁啊平时咧就系只系得五台咧，就系为大家即系有呢一个清晨上嚟嘅啫。咁啊，一、二同埋普通话台都唔系嘅。咁啊，今朝早如果你有缘喺呢个空气中咧，同贝贝相遇，都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今日会系啲别人的歌啊， 系好耐以前我听过一首歌，唔知你仲记唔记得咧？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是假如有一日我们真的在路上偶然地撞到的话，我们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了，正如我可能不再认识你，但是那其实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知道在这一刹那我是几咁想念你。 谁令我能情深一点，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往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他。 其实乜嘢先至系真实悠久？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希冀同埋渴望，俾我相信世上有一幸福系随手可得，但系永远系掌握自我。有时激情捉喺手里边，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里边，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恩赐，一切眼泪思忆都系徒然啫。 谁令我能情深一片，令我轻柔如水清澈，令我心灵回复恬静，令我抛弃内心牵挂，重拾往年纯洁美梦，让我心灵重得安慰，让我安躺于他，让我安躺。 刘德华演绎的这一首《天各一方》会不会有另外一种感觉呢？提提你啦，室外温度有16度，相对湿度 74%。刚才也讲了，今天呢就是会播放一些别人的歌啦。有时呢重新翻唱人的歌呢，其实都有一个挺大的挑战。因为话晒都猪肉在前嘛。翻唱得的歌都是应该都是大家熟悉的歌。怎样才可以演绎得更加好呢？ 知你今晚很想喷着油锅来代替梦， 夜晚是冷的，但你是暖的， 寻找新鲜刺激，寻找一晚的爱护， 当我车你归家，而没留下来伴着你玩， 就算极刺激，就算极刺激， 全因 快歌啊，变为一个中版的混音版本啊！主唱咧有小妖精卢云娜嘅歌声，拒绝再换啊！好啦，咁啊，讲下最新天气先。啱啱咧，天气几日转咗嘅咁啊。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华东嘅气压正在上升啦，预料一股冬季嘅季候风咧会喺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并逐渐增强嘅。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天晴啦，早上系清凉，日间干燥啊，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最高气温咧约为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风，晚上风势系增强嘅。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大致天晴，明日晚上显著转冷，星期一同埋星期二早上仍然是寒冷，下周中后期是有雨，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72%。跟住落嚟咧，由靓仔演绎靓仔嘅歌曲。你喜欢梁朝伟多啲，定系张智霖多啲咧？张智霖演绎《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

又似小木船，雨几不倦，但然向着前，谁在命里主宰我每天挣扎？人海里面，心中感怕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 信息私隱度 WhatsApp 和 Facebook 都無法取得用戶和朋友、家人或者同事之間的私人信息，亦都不會記錄任何人和他人之間的信息或通話。天气方面，华东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抵达广东沿岸，并逐渐增强。本港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听晚显著转冷，星期一同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而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7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华东的气压正系上升，预料一股冬季季候风会在今日稍后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稍后达7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8级，可有中浪后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

最紧要希望在明天啦。不过当然啦，你话即系点样希望都好，其实都要靠大家嘅鼎力支持嘅。咁啊喺呢一个疫情当中，最紧要咧就系勤洗手啦，咁啊戴翻个口罩啦，咁啊尽量咧就避免人多嘅地方啦。咁啊即系如果要食嘢嘅，咁就最好就系买外卖啦，或者如果你话环保啲嘅，自己带个棒去买咪得咯，系嘛？即系唔一定要用呢个发泡胶嘅。当然，即系你话如果用发泡胶，即系梗系方便啲啦。咁但系又会造成呢个环境嘅污染，咁所以咧就即系都系要靠大家帮下手嘅。室外温咧而家有16度啊，相对湿度71%。咁啊，头先都讲啦，即系近排即系大家都可能好辛苦啊，即系觉得咧呢一个疫情咧都好困扰大家。唔知道有冇困扰到咧你系失眠呢？如果你都有呢个失眠嘅烦恼咧，就要留意住一阵间咧健健康康再清晨，我哋有梁万福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失眠噶噃。真系都几多人有呢一个问题啊！你知啦，香港人咧生活压力大啊，个个都好紧张，咁啊放松心情有咩方法？听下歌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啦。近年咧，好多年轻嘅歌手咧，好中意翻唱一啲古旧嘅歌啊。好多咧都系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或者插曲啦，就好似呢一首 Hannah 谷子乔嘅《但愿人长久》咁。 这夜阑静处。独看天涯星，每夜繁星不变，每夜长照耀。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漫长夜晚星若可不休，问人什么却不会永久。但愿落下时光快像星闪照，漆黑漫长夜，但愿人没变，愿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想在。漫长夜晚星若可此生长久，每夜如星闪照，每夜常在。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六啊，嚟到呢一个嘅时分咧，清晨爽利咧，就会有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出现嘅。梁医生早晨， 早晨， 系啦，梁医生啊，今日佩佩咧就想同大家即系同阿梁医生探讨下呢个话题咧，就叫失眠啊。 可能有啲朋友仔呢听清晨爽利呢听到而家呢其实佢係未瞓觉，因为佢一路都瞓唔着。咁失眠呢真係唔理三岁又好八十岁又好呢，其实都好多人都有，甚至乎我觉得近年呢係因为即係疫情嘅关系啦，咁好多朋友呢其实即係好多担心好多焦虑呢，令到自己本来唔係呢个失眠大军就进入咗呢个失眠大军啦。其实失眠有冇得医嘅呢？ 咁其实失眠好多时系一个好多唔同嘅原因嘅，其实我哋讲緊系一啲嘅心理嘅问题啦，另一啲啲系生理嘅问题啦，咁第三种嗰啲病理嘅问题。咁呢首先就讲系生理嘅问题啦，当我哋有啲唔同类型嘅痛症嘅时候呢，其实睡眠质素冇咁好啦。咁或者我哋所谓即系讲睡眠嘅时候，我哋要起身醒。醒好多次，咁啲哥哥姐姐长者就 系 啦， 系 可能要三次四次咁，咁你其实就系十点瞓到四点，其中要起身去四次，咁你习惯地你都唔系容易瞓着觉嘅咧，咁其实你一起身嘅时候，你又要用多咗二十分钟先瞓得着觉咧，咁就直接回应系一个生理嘅问题啦。咁啲我哋就要注意啦，其实就话呢个咩原因啊？佢譬如话饮好多水，或者个脚肿，有啲人咧就脚肿啊嘛。系嘛？啲老人家个脚肿，譬如有心脏病啊、肾衰竭啊，咁所以脚肿日头会肿啊。肿咗之后咧，佢瞓上床嘅时候咧，瞓平啊嘛。瞓平咧，佢嘅脚足部嘅水分开始容易吸收啦。吸收咗之后，佢血液里边心脏排翻出嚟咧，就变成即系少变。好多人话我都唔饮水噶咯，夜晚一定好多尿屙、啊。咁呢啲咧，其实好多时就生理嘅问题，咁所以需要注意翻。我日头嘅时候，我好多时叫啲呢一类嘅朋友咧，日头要。真系要瞓平一下，等啲即系唔好咁肿啦。咁呢亦都帮得到嗰之类嘅人。咁呢个生理嘅问题。咁另一个就是心理问题啦。咁多人咧，你我谂 唔开心啊，抑郁啊，谂好多嘢谂啊，嗰啲咯。 2020年嘅一月尾二月头，绝大部分人要扑口罩嗰阵时咧，都可能系冇瞓啊嘛。 系冇错。 要起身几点钟起身就某一间铺头排队。 系。 咁你瞓唔瞓到咧？ 即系简单啲讲，有压力嘅时候就好容易会瞓着啦。 啱。咁你就病理性噶啦，就我有可能有病，有病系咩咧？我根本口气唔顺啦。咁你一个好普遍咧，其实就系睡眠窒息症。好多人唔知喎，原来成日都觉得瞓唔够，原来睡眠窒息症。咁睡眠窒息症可以医噶。因为如果我知道都系睡眠窒息系咩咧？扯鼻寒啊嘛， 系， 你瞓觉好大鼻寒声，点解有鼻寒声咧？就唔系瞓得冧喎，因为睡眠窒息嘅问题。即系话佢系阻塞啊。即系佢阻塞嘅时候，佢个呼吸就会大声，跟住咧就会突然间好似停咗，跟住佢又会唞翻有咁嘅声咧。咁呢啲咧都系引起我哋会有失眠嘅情况嘅。咁所以即系呢个三类型嘅唔同嘅原因会咁啊。当然咧，冬天咧有时有咩咧身痕啊。 是会拗痕咁，所以就一路瞓得唔舒服啦。 咁呢啲都系我哋常见一啲嘅失眠因素。当然咧，就系头先提过啦。你譬如有抑郁症啊，咁嗰个失眠咧就系一个即系症状嚟嘅，经过即系个病。其实失眠咧好多时咧个症状，好多时咧就系话我哋睇医生要失眠嘅食安眠药，唔系净系食安眠药，而系知道个原因喺边度。咁你解决原因好多时失眠咧都可以即系医得好嘅。 咁但係会唔会即係同食物都有关呢？啲人话飲咖啡奶茶啊，呢啲茶类嘅物品呢就飲得多呢就夜晚瞓唔着㗎喎。咁系咪都系因为即係呢啲都有即係外在嘅一啲因素影响呢？ 呢个就系咖啡因嘅问题啦，即係任何嘅食物里面嘅咖啡因高呢都有所谓刺激性嘅作用。即係个飲用呢药物，有啲药物都会有所谓刺激性作用呢，其实一高咖啡因嘅食物就会咁，所以我哋都尽量咧避免咧下昼嘅时候，即系如果一啲容易失眠嗰啲，咁咧就系避免咧下昼之后咧就系即系饮一啲即系浓嘅一啲嘅茶啊或者咖啡啊。咁当然有啲人话我夜晚饮咖啡瞓得着觉，咁都有唔同啦，系咪？ 系，即系要因人而异啦。咁嗱，如果真系面对紧头先呢一扎嘅问题，其中我哋听众有呢个失眠嘅问题，咁梁医生有啲咩好建议呢？即系佢会唔会瞓觉之前做少少即系柔软体操啊，又或者听下音乐啊，会唔会有啲乜嘢可以帮到啲失眠嘅朋友可以快啲入睡呢？ 通常最紧要咧就系点去所谓放松自己， 喺临瞓之前可以放松，咁咧尽量去即系连唔好令到自己喺临瞓之前嗰两个钟头紧张咁。所以咧，有时咧就啲好多朋友可能咧就系夜晚至得闲，咁咧就追剧。 系。 咁追劇或者睇一啲即係節目嘅時候，令到你自己緊張個腦袋好痕嘅時候咧，咁就容易咧就係話，即係佢諗緊一路諗緊嗰啲嘢，咁咧就會有問題啦。 即係打麻雀就唔好啦，係嘛？ 係啊，你好緊張或者好激氣咁，即係唔好激氣，即係你要放鬆到。咁所以頭先講啱嘅就係話，我哋做一啲唔係太劇烈嘅運動，即係話我哋可能就做下拉筋啊，做下啲瑜伽啊，咁呢啲咧。都是可以帮到我哋是一个所谓放松的。放松跟住音乐啊咁呢啲都是可以令到好少少嘅。 是咁第二支而家个个人都手机不离手㗎啦。咁瞓喺张床睇手机睇到眼瞓咪瞓囉，咁系咪都 OK 㗎？ 呢啲唔 OK 嘅，即系唔系好嘅习惯嚟嘅。 是。 因为你睇手机就正正令到你自己即系可能好情绪激动啊，就好投入呢，咁就要一段，即系如果唔好瞓嗰啲咧，其实就呢啲叫戒除嘅。要做一啲简单嘅，做一啲嘅听下音乐啊，睇一啲好抒情嘅一啲嘅节目咧，咁可以帮到嘅。 咁无论点样都好啦，即系最紧要咧，如果失眠嘅话咧，就要揾到失眠嘅原因，然之后咧就对症下药啊。当然你话即系可能心情嘅问题令到自己即系失眠嘅话咧，就尽量将自己变得开心啲啦。尤其是而家已经2021年啦嘛，系嘛，我哋要迈向呢、这个即系呢个好嘅方向去谂，我哋今年咧一定可以战胜呢一个嘅肺炎嘅，所以大家唔好担心。 系。 系咁啊！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香港老年学会会长、老人科专科医生林文福医生嘅。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好，再见，拜拜。 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冬风，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比爱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双分不必相送。See you. 谭嘉怡，今宵多珍重，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二十六分噶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差唔多告一个段落咯。临走之前提提你啦，室外温度有十六度啊，相对湿度69%啊嘛。希望喺下次星期五，我哋再清晨爽利再见啦。今朝早带嚟好多别人的歌，最后压轴嘅呢一位朋友有阿 Lam 林子祥。这首歌真的好多好多不同的翻唱版本，其实我自己很喜欢原创原装版本，由陈百强演绎的《有了你》，不过阿 Lam 演绎的又有另外一番的风味。约定你星期五再见，拜拜。 你顿觉增加风速，每天想见你，那句风雨雨，那句怕幸福，见少一秒都空虚。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早结一家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作鸟和鱼，置身海阔天都空虚。念着似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新鲜的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有了你，顿觉轻松。惬意，太快乐，就热一家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作鸟和鱼，置身海阔天。自在飞，轻松自如，同吸新鲜的空气，游来又游去，湖海多美，抛开人生的顾虑。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美国后任总统拜登下星期三宣誓就职，他对当日公开宣誓感到安全，当局就继续加强保安。国家公园管理局宣布关闭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包括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等地标，预计在就职典礼之后一日重开。特勤局官员强调，不会容许上星期的混乱和非法活动重演。 华盛顿特区检察官社温表示，至今对涉嫌同冲击国会有关的超过275人展开调查，近100人已经被起诉。众议院议长波洛西说，国会内如果有任何人协助特朗普支持者闯入国会，都应该遭到刑事起诉。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公布新政府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计划，他打算利用国防生产法促进注射器和其他用品的供应，并建议设立几千个疫苗接种中心，让退休医生、为教师、65岁以上或者目前不符合接种资格的人注射。拜登表示，新政府的计划大胆而明确，强调国民的健康正受到威胁，现在是设定重大目标并勇于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但承认要打败病毒仍然要一些时间。美国至今有超过38万人死于新型肺炎，拜登的一名顾问警告，死亡人数下个月可能会达到50万。拜登曾经承诺要在上任之后的100日内为民众接种1亿剂疫苗。荷兰政府错误指控数以千计家庭欺诈儿童福利，并要求这些家庭偿还有关款项。首相雷特宣布内阁总辞，为事件负责。事件源于荷兰税务机构曾经要求在2013至2019年间领取过托儿津贴的几千个家庭退还津贴，有家庭要归还几万欧元，对不少家庭造成经济和心理负担。荷兰议会去年12月发表报告，确认税务机构存在行政过失。雷特承认政府在事件上有责任，令众多家庭受委屈，内阁决定辞职。他已经向国王提交请辞，内阁会以看守政府角色留任至3月17日国会选举有结果为止。被指在驾驶期间以视像形式参与立法会委员会会议，涉嫌违反道路交通条例的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表示，已经到警署主动向警方提供资料，并再次就事件诚恳致歉。郭伟强在社交网站说，在昨日的立法会会议之后到警署提供资料，并感谢陪伴他的党友陆仲雄。警方表示，一名42岁男子昨日就一宗交通事件主动联络警方，并在昨晚获安排到中区警署与警方会面。案件交由港岛总区交通部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检控。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东风，晚上风势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听晚显著转冷，星期一和星期二朝早仍然寒冷，下周中后期有雨。现在气温1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16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政府在油麻地和佐敦部分地区实施小区强制检测，区内大厦只要出现一宗个案，居民就要在3日内做检测。有专家认为不能够单靠一次检测就达到小区清零，需要做多次检测，又说成败关键是能否动员足够的人手。一阵听下专家分析。 咁仲有唔够一个月就到农历新年啦，不过今年的农历年多项的大型活动，好像是烟花或者是年。